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My Radio 节目月费专享优惠又来啦！在1月7号至1月24号期间，预缴2月份月费最多的8位网友将会免费获邀出席1月29号 My Radio 普罗政治学院团年饭。想同毓敏台长以及一众 My Radio 节目主持一起团年的话，就要把握机会啦！ 好啦，翻嚟第二節啦，吓，系咪好开心咧？ 系好开心啊，其实 真系好开心。 其实咧，我想讲咧，我同蔡医生咧，咪后都好多嘢倾，根本停唔到口。所以咧，当控制员喺度倒数嗰阵时咧，突然间静咗个下，反而唔惯。 系， 咁我哋继续喺度讲。 系， 系啦。 你又中意讲嘢，我又中意讲嘢，大家斗抢讲嘢。 我哋真系冇准备噶，我哋就咁冇 free 咁样讲嘅。 系咁，咁咪好咯，从另外节目嘅最好嗰啲，好多嘉宾梗系问， 唔使 准备，我会讲乜嘢噶？我使唔使准备？唔使准备啊，带你个脑嚟得，唔系带你个人嚟得噶。 系你人出席就得噶啦，基本上蔡医生会帮你搞掂全套咁样样啦。 冇噶，一个人就充满即系有趣嘅事物嘅，其实每一个人都系一个故事， 吓、 所以你做呢个网台嗰啲譬如去旅行节目又好，虽然话去旅行啫，但系都系由人嘅角度去睇噶嘛。 系啊， 系咪 啊？你做香港制造都系用你嘅角度去睇啊， 系 嘛、啊？点样去到、啊、所以人就是最重要，是一个最具有创意的物件嚟嘅、 其实咧话讲旅游节目咁样样、我以前拍开啲旅游节目咧，成日有得飞噶嘛。好、多时咧，啲人嘅反应咧有两个嘅、第一个咧就系、话：，哇，你就好啦，成日有得飞，周围玩。其实咧就我解答就唔系嘅。你去外国十几廿日咧，系做 玩唔同嘅， 唔同心态噶， 完全唔同。 系啊，第二个反应就话：，喂，请唔请助手啊？咁想讲助手都唔系 免费去旅行。 系助手，就算我请你做助手，你都唔系可以玩。第二咧就系唔系个个助手都可以请到，即系都要有少少接触个行内先至可以请到帮到我手咯。 你讲旅行去做嘢同去玩系两回事。我去旅行咧去玩咧系唔带个脑嘅， 系嘛？最紧要啦， 最开心去旅行 唔好带个脑啊， 唔使用脑啊嘛。 系啊，千祈唔好带个脑。 唔用脑噶，我系啊，去之前 plan 好晒之后咧，咁我嗰啲一切安排咧就我老公去执行啊，点？我就完全用脑噶啦，唔系点乜都唔。所以好开心嘅，但系如果你去做嘢嘅话咧，又两回事啦。你个脑不断喺度谂啊，应该点样做，点样做，其实 系啊，系好吃力，同埋咧，同埋外国 就好满足啦。 有系啦，因为外国其实好多嘢咧都系有好多变数啊。即系拍旅游节目为例咧，你可能头嗰十几日 plan 好咗嘅嘢咧，有人会甩你底嘅，又或者有天气不似预期，可能会个天又落雨，咁你预咗拍外景，咁点算咧？ 系啦，冇错啦， 即刻谂， 系啊， 要即刻拆掂， 冇错啦。咩事都好啦，个应变能力，考你个应变能力，仲要处变不惊，咩、事都会发生啊！你离开咗家门啊，出到去地度，真系乜嘢事都会发生。 系 吓， 咁我就可能我本身大胆咯，个人我冇咩惊嘅，其实基本上，所以我就咩都即系我好肯去做呢啲嘢咯，又周围飞。 好似你系读中学系间男校嚟嗰个， 系啊，读中学系男校， 咁你咪好咩咧？男仔头啊，会读男校有咩？ 唔系，调翻转。我读男校嗰阵时咧，我系成日俾人恰嗰啲嚟， 系咩？ 好渣嗰啲嚟，我系嗰啲，我系大雄嗰啲嚟，成日俾人恰，我唔系技安， 系咩？ 系啊，成日俾人恰噶，即系又唔敢出声、 因为男仔头学校咧有好多唔同独特嘅文化噶噃， 独特嘅文化有嘅、有嘅，系咪想我讲？好啊，讲。唔系，一话说咧，我咧间学校咧就系一个系喺一个山坡度嘅，咁佢系一个富商叫邓敬波咧，我唔间唔讲间学校名啦。 嗰间啊，嗬？ 系啊，我唔使讲间学校名噶。咁但系咧，嗰个富商咧就有个富商叫邓敬波，咁咧佢嗰个大别墅咧就系喺一个山坡度，咁个山坡就成为嗰间别墅就成为嗰学校嗰个地址啦。咁咧我就读嗰间学校嘅，咁嗰间学校咧嗰个山坡咧 都系古迹嚟噶咯。 其实都算是都算是、哦、但我不知道是多少级啦、嗯、可以香港、嗯、香港制作再讲、嗯嗯嗯、但是呢隔离呢就有一间旅校，哇，不知道为什么每个男校隔离都有一间旅校、嗯、好好笑的。跟住之后呢个山坡，我想说个山坡才是重点，是男校呢，男校的 装人啊， 是那类的，那三波就是这样的，那三波在这里。然后呢每次那个女校呢都那些吃饭时间或者放时间呢都一定会经过这里、哦、在三波上面的、哦、那些女同学哥都这么经过。然后呢我方温那些整班同学呢就很喜欢在那个 球场那个三波那里吃饭因为方温是不给出去吃饭那你没事好做嘛、啊、你又看人家打波，那三波上面又有你看，不如在上面那里夹东西。个个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中学就读女校的。 是咩？ 系啊！ 我呢咪就系隔篱嗰间女校啊！ 我家系我女校嘅，所以有阵时好得意嘅，我都觉得咧女校同男校咧嗰阵时系几多女校就女校男校男校嘅， 系 啊，甚至乎我都好笑噶。以前咧读中学咧，要嗰啲即系嗰啲老师，我哋修女学校啦，你间系神父啦， 系啊系啊，教书教 神父啊嘛，有冇讲话中学唔准拍拖啊啲咁嘅嘢啊？ 其实有嘅， 有噶，好老土噶， 我觉得好老土 嘅，系啊，好老土嘅，即系中学唔准拍拖啊，或者系好严啊咁样， 好笼统。但系咧，我想讲咧，嗱，通常咧，啲人就觉得男校嗰啲人咧好毒啊， 好粗鲁， 好粗鲁，好宅，唔识同人讲嘢啦。我喺我同级里面咧，差唔多最早追到女朋友嗰几个，因为点解咧？因为 咁叻， 因为唔系因为咧，我 几多岁拍拖啊？ 14岁啦， 即系中几啊？中三，差唔多 咧。因为其实我自己咧，我话你听喺小学咧派位嗰阵时咧、嗯，读我冇谂过读男校， 啊、 我系头几日志愿都系男女校，点知第四五位咁求其整个男校，唉、嗯，是但啦，填碌，点知中咗我顶个肺，跟住我就晴天霹雳，跟住点算咧？ 我 读中学系为咗男女校噶嘛，系咪先？每一个学生都咁谂。 男校咩？小学都系男女校噶嘛？ 小学系男女校， 小学翻系男女校， 但 系 小学冇嗰种。 之分啊，有男校女校，好鬼得意。 唔系小学你唔会谂嗰啲咩男仔女仔嗰啲，冇嗰啲谂法。但系你到小六开始识谂呢啲嘢，咁跟住之后咧，你就好想 人 到男校。 晴天霹雳啊！呢、這个 好期待嘅。 呢、這个形容词真系啱。 好啦，晴天霹雳啦，你就喺度谂，唉，你七年专心读书啦，咁跟住之后咧，去到男校之后，可能读咗两三年真系闷啦。跟住之后咧，有朋友介绍之下，咁咪翻下教会啊、团契嗰啲。跟住之后咧就，跟住之后咧就喺嗰度识咗。女仔咁咪咁咪咩咯？咁咪有开始有第一 个正常嘅社交， 系啊系啊， 咁咪啱嘅，咁咪啱。 系啊，咁嗰啲男其他男同学就好似冇乜话去团契嗰啲咁嘅，咁咪算咯。个个都系打波，星期六日约佢几个男仔出几个同学出嚟打波。咁我平时一至五见你唔够啊，咁我就唔多打波嗰啲人嚟嘅。 哦，系啊，啲男校系中意踢波噶嘛？ 系啊，踢波唔打啦，篮球咯。 哦， 系啊， 所以我见你都几好 fit 啦，吓。 我有，我都有。玩不過唔算好多， 都壯健啊，又大隻，有冇運動啊？而家 最近有翻運動、嗯。其實我之前出嚟做嘢之後咧，好多時唔夠時間運動啊。咁、嗯、我最近先至知道，即係其實好多時身體係好重要。咁我成日覺得嗱、哦，我成日覺得唔知道醫生的角度係點啊？我成日覺得咧我唔係健康，我唔係注重食啲咩，我係注重我有幾多運動或者休息。咁咧譬如我認識第啲醫生都係咁講，我都喺街度吉豬腸粉嘅，不過你運動量夠就得㗎啦，咁樣。所以咧，我結論就係話，我成日咧使我媽走走滴滴嘅，因為老人家咧係要喐得更加多。 啱啦。 然之後等佢血行得好，唔好要佢成日唞。咁我咧覺得自己去到 咁好嘢。 佢知啊，佢明啊，我叫佢跳多啲舞啊。 係咁好啊，你媽跳舞㗎？ 係啊，好中意跳舞啊。咁我自己點咧？我就過去少運動，好多人都勸我做運動啦。因為你又有啲唔知咩暗病驚。咁我最近開始請咗個， 你都練過健身30㗎啦嘛。 係。咁咪請咗個健身教練開始去。每个礼拜要做运动，佢教我做啲运动。 系咩要跟？即系要 gym 做咯，你 系啊，咁但系就我起码操翻 fit 个身先，冇咁易攰，冇咁易喘气先。因为咧，其实都有啲嘢唔开心，就系咧，我喺上个月有个朋友突然间突然间走咗，突然间 系同你差唔多大嘅。 大我少少啦，但系都叫做系年青人啦咁样。咁我 觉 得突然间 噶， 我唔知咩事啊。 即系之前唔系病 咗，咁所以变咗我系知道身体嗰种重要。你可能做运动都可能会有事，但系你做咧咪做咯，预防下啲咯。 我见你热皮肤黑实啦，咁啊有翻咁上下睇头啊，应该。 我细个好中意行山啊，游水嗰啲嘅。 啱啦，啱啦，最好 系。而家少咗，但系我会尽量做翻多啲。 要啊要啊，其实你将运 动是、incorporate 咗喺你嘅生活里面、即系变成一种习惯，最紧要变成一个习惯吓，咁、你就唔会话诶、要谂下几时去做啊，约边个啊，或者又要好似好复杂咁嘅过程，其实好简单。 其实我平时咧，我尽量行楼梯咯，而家我唔多搭 lift 咯，而家我好少搭 lift。因为我妈住嗰度，嗱我妈嗰度系一楼，我而家住村屋系三楼，咁变咗，唔系咁我局限啫，咁但系我觉得行多啲楼梯会有帮助嘅，系啊， 咁咪好咯，呢个其实习惯咯，真系， 系啊，习惯嚟噶，习惯嚟，咁我行楼梯其实系几年前开始嘅，系边个教我咧？系好搞笑，你哋都识嘅，叫陈启泰嗰个，佢系一个，即系我成日同啲艺人喺度讲，哇，点解你四廿几五廿岁都 keep 得咁好？系好简单咯，行多啲楼梯。咪得咯咁样， 都唔系嘅。胡峰佢唔系行楼梯，行就咁踱步啫嘛。 系啊， 其实佢个招仲好，仲简单， 系嘛， 唔吃力，又唔会伤膝头。行楼梯伤膝头哥啦，系，所以有阵时冇所谓嘅，不过你行到就 keep 住啦。 行 得楼梯都伤手噶。 仲有做家务， 啊、 家务又另一、 啊、 家务另一个教我，另一个教我就系梁家辉。好笑，个个啲明星都系咁样，冇嘢做，吹水拍嘢先教我。 其实去到某一个。即系尤其是如果你系靠埋个样嗰啲啦，你都咩噶？嗱，你都可以有明星嘅条件噶， 系嘛？ 系啊，好热 叫冇人签我 外形啊，自己嘅健康啊，身体身形啊，咁、你注重呢样嘢，你就必然会去努力噶啦。 嗯，明白明白。 其实就唔系话一定系要去 sell 你先 sell 自己嘅样，你先去做嘅、你主要自己健康，同埋尤其是年纪大咗咧吓，你知我做抗衰老，即系老化系必然嘅，所以。但所以我呢样嘢系你永要恒久要面对嘅敌人。 你心境好年轻啊！你嘅心境好年轻， 系啊，永远都要噶，系啊，吓、心境唔咩啫？即系有啲人有啲人个心境以为年轻嘅啫，系扮嘅。 唔系噶，你真系接触得多，你会好熟悉嗰类人噶。 其实我系最开心见到年轻人，尤其是见到啲有为啊、有创意啊，即系有承担嘅年轻人。我简直个眼前，因为我对香港嘅年轻人。尤其是在这个教育制度之下我是很担心很悲观的。 是 吗、为什么我会即是接触 Radio 的朋友和热血呢，我这么欣赏这么佩服热血，就是因为他们营造了很多有创意又有活力。又真的即有这个尤其 是、叫做勇武、勇武不是去打架、而是这个精神。 是精神上勇武。 每一个人都要即有这一份这样的精神。好 是的，因为你当在政治上的传播、我们不可以只靠政治明星的。我们有很多时候我自己在生活上呢，我成日是影响我的朋友、我是令到我全家人都知道怎样投票、都知道那个每次有些争拗或者有些争议的话题，他知道大概都知道是怎样什么立场。 这些不是很 我跟我的朋友是试过吵架的，因为我有足够的论述，我又怕什么你 而已。你又坚持到自己嘛， 我知道我自己想那件事，因为人家问我、你知不知道自己反对什么，知不知道自己支持到什么、我知道、你不知道、其实 是、 我就咬得赢他，他就开始去想，我成功改变了一些朋友，真的 好啊，你又好 啦、 你又好啦，可能你的相处的环境那些人就比较即、有机会改变、即不是死环、死咕咕我发觉我认识的圈子里面的人全部都是古董来的，腐败的已经没得救了。 不是、其实你我觉得我哋可以善用我哋每个人本身有嘅能力或者专长，譬如我识得讲多咗嘢嘅时候，我就尽量用我把口。Cousin 识得画画，咪用画画咯，系咪？譬如我识得拍片，我咪用拍片嚟到帮助咯，帮助个台有咩都。 各自所长。 但系我唔识冲，所以我就变咗我唯有系喺其他地方做多啲。我冲，我可以咁散，我可能未去到好健康嗰个地步，所以我拍都唔够。 你讲得啱啊，冇错啦，每一个人咧有佢自己嘅即系长处啦。或者本事啦、认识自己最重要咯。好似你话你由细到大都系中意做创作嘅、设计嘅咁样，所以你就行呢一条路，咁咪又好好嘅，因为你好早就已经认识咗自己。其实每一个人咧都要咧尽早去认识自己，无论咩时间啦，因为实在因为呢个社会咁多人咁悲观咁抑郁啦，咁多人去死就系因为嗰啲人咧去到死都未认识自己嘅。 系啊系啊系啊，如果佢认识自己嘅话，佢唔会走去死。 就冇错啦，冇错啦，系啦，即系点解呢个社会你冇见到有人嚟飞黄腾达啦、名成利就啊，嗰啲人会开心，唔开心嘅人根本就唔认识自己嘅啫。当然啦，有啲人佢认识咗自己就会好悲观啦，或者好抑郁。 啦，有啲因 为认识就越 多愁善感啊，咁样其实呢个一个过渡时期啊。我就好似我哋而家我哋嘅圈子里边啦，我哋建国即系支持建国啊，或者 建国嘅道路 进步一啲嗰啲人啦，除咗有创意啦，亦都好早才能嘅，譬如写文嘅啊卢思达啦，啊四眼啊，梁天琦好啊，而家出嚟选啊， 好 开心。即系每一个人都系有专长嘅， 嗯，冇错， 同埋好有活力啊， 嗯， 呢样嘢我系觉得好开心，好开心。见到呢啲人，你我点会唔有活力咧？见到噶嘛，所以咁样啊，你即系其实你令我唔会老啊。 我尽量啫，我哋大家都系啊，冇啊，我而家我去到一个地步就系话，如果我见得啲自己人多，即系譬如热血啊、普罗啊啲自己人，反而我系即系我尽量避免系喺同自己人传播冇意思，因为大家都明白。我系同啲港珠去传播我嘅思想， 好叻，好叻。 港珠吓， 咁你其实你嘅工作会唔会接触到唔同嘅人咧？生面头嘅人 其实会，同埋我系好乐于同生面口嘅人讲嘢嘅，我好乐于，因为我成日去旅行，我又做影视娱嗰行业，所以变咗系唔奇嘅。我或者喺街度见到个人，我可以同佢讲好耐嘢都得噶，我冇问题嘅，系啊。咁喺讲下讲下，我开始摸到佢系一啲咩嘢人啊，或者系咩生活啊，咩态度嘅时候，我咪开始谂下点样样去渗去，好似教书咁啫嘛。教书嘅话，你系有啲嘢系因材施教啊，有啲系因 天分嚟嘅， 因人去施教。 表达能力好强啦，吓，同埋而家你即系经过一段时间嘅学习啦，吓，其实吓，热血咁多年 ，My Radio 有咁多年，或者你就算你未系有参与网台之前，其实你都系 教书， 即系对吓有教书啦，同埋对政治啊都有一定嘅认识同埋了解，知道呢个社会个嗰个旧病嘅症结喺边度。 系，但系我就教咗 老师出路。 系啊， 你会谂过吓有咩办法啊，或者究竟有冇得救咧？香港 个办法就系、是、其实每一个都有我哋呢种思想。当然阿妈系女人啦，但系点样令到每一个都会有一种好自主嘅思想？就系、是、其实咧，我哋唔可以怕丑嘅。我哋系一怕丑就个传播就停咗落去。而传播你唔系净系揾你 fans，你最难克服嘅系屋企人。所以我搞掂咗屋企人先。搞掂屋企人之后，先至你搞你嘅 friend。好啦，搞掂唔到屋企人，你再搞你嘅 friend 嘅时候，你屋企人都会一定会俾好多压力，又或者系成日都会烦住你。 你好彩，你屋企冇嗰啲所谓男师啊，或者系好顽固啊，好老派。 其实又未必，佢未必100%明晒，但系佢知道嗰个大环境系共产党信唔过啦，又或者香港你唔建国真系冇乜用啦。咁呢啲谂法。或者是你清晰翻近年嗰啲思想，就是话我哋都唔系中国人，我哋香港人嚟啫嘛。 而家要认清呢样嘢， 好清楚， 冇错。 啲人问香港点建国，唔系实质上嘅执行， 我哋 而系你个意识一定要话俾人听，我哋系香港人，我哋唔同中国人，就 系 咁简单。 好重要，好重要个信号啊！吓，因为就系呢一个中国情义结啦， 系 碾死晒我哋啲思想嘅。 我有埋啲论述嘅话俾你听，喂，点解你唔系中国人呢？中国人系由细到大话俾人听。呢个中国人，呢个教育制度嗰样嘢，但系问题你套翻 腐败咁， 唔系好简单一样嘢。泰国人都系中国人，越南人都系中国人。我只系追溯翻原本嘅时候。如果你全部人都话中国人，点解唔统晒佢咧？中国， 所以你听到佢嗰个嘢讲话咩话？佢系瑞典籍好，英国籍好。 你首先是中国公民，你真系吹胀，你真系吹胀。喂，你睇翻欧洲，你见德国列支敦士登、奥地利同埋瑞士同一种人，German。咁但系佢哋可以喺政治上分开，因为佢哋文化唔同，你无谓勉强一齐，我觉得冇问题，可以和平共处，系咪？但系德国唔会大一统就话，我要统埋你列支敦士登，我要统埋你瑞士，我要统埋你。 仲好过纳粹党啊！纳粹党嗰阵时就 系冇意思啊， 唔系德国人啊，犹太人啊杀晒啊，咁即系其实而家个共产党恐怖。唔系话系中国共产党，我觉得 系啊， 共产党、苏联嗰啲共产党、北韩啲共产党都冇佢咁恐怖 啊！系啊，黐线啊！所以其实你越谂越恐怖，就系喂，佢对香港嘅打压系仲劲过喺大陆本身。 咁系啦， 真係好誇張。喂，其實講真啦，醒條橋俾共產黨，你打壓得咁快，反而令到香港人越嚟越反感。 令我哋醒 覺。你反而慢慢温水煮蛙咧，反而就本來香港人都乖乖地嘅啦，已經係。 冇錯冇錯，真嘅。 咁樣樣，當然啦，冇 好多人已經煮熟咗㗎啦。 係啊，但係冇人想攬大一個專權統治，但係同埋香港人好遲啊，好遲鈍啲反應。煮熟咗之後嚇， 即係我哋呢啲殺殺跳嘅，就殺我唔熟，所以我先至彈一聲彈翻出嚟，先跳出去。但係香港好多人殺熟咗㗎啦， 殺熟咗之後。 服咗咧，根本咧就系好畏惧呢个共产党啦。觉得咧呢个中国人嘅包袱系放唔低嘅，我哋系中国人嚟噶。 我想讲一个例子，就系前排咧，咪蔡英文咪赢咗做总统嘅，跟住之后佢承诺咗话，喺佢任内唔会有人因为认同台湾身份而要道歉啊嘛，呢句山逼啊嘛， 冇错。 跟住我就 share 咗出嚟啦，然之后咧，我有一个朋友其实身色唔系好耐，所以我唔系太在乎，我可以同佢片过咁。佢就話我就好支持佢呢句嘢啦。咁跟住呢嗰個朋友就話啦，喂，呢啲空頭支票唔係隨便開嘅咁樣。跟住話咁佢至少有勇氣去開呀，係咪？佢做唔到會俾選民懲罰啦，呢個就係民主呀嘛。咁樣跟住佢話，總之呢，即係呢啲嘢保證係好大嘅承諾嚟。我話咁唔通你選過人係唔承擔嘅，係唔想保證任何嘢嘅，全部都係模模糊糊嘅，好似民主黨咁嘅啲立場。咁你呢啲政治人物選嚟做咩？ 喂，一个政治人物，一个领袖，你是台湾国的领袖，你有什么理由不保护自己的国家人的尊严先？ 当然是啦，大佬，人家认同自己的国家有什么问题啊？ 你一定要承诺的，一定要承担的，就算你不说你都一定要去做的。 还要过分到，喂，我们在台湾，去台湾你都知道很多人是很愤怒对这件事。喂，人家认同自己的国家有什么问题 啫？有阵时我觉得最荒谬就是这帮大陆，大陆那些无又好，大陆那些垃圾的，或者香港这帮垃圾支持大陆的人，这帮这样的演艺界嗰班咁嘅贱人啊，真系！你凭乜嘢去批评人哋台湾人呢？我唔明啊！就算大陆嗰啲中国人啊， 系啊， 佢凭乜嘢去批评人哋台湾人呢？ 认屎认屁， 你好荒谬噶！而且佢会受到威吓，就系如果你唔系谂住翻大陆搵食啊，你使鬼理佢睬佢咩？ 唔系咯，吓咁如果你系要为咗责任仔而认系中国人， 系啦， 咁我不如认系美国人、英国人， 认你咩？ 乜嘢问题系你咪戆居咯？ 好似嗰只王安讲话，有个话咩中国国籍啊，即系大陆个国籍系最难攞噶，所以佢话攞咗而家中国国籍 系啊，好难攞啊，因为冇人想攞啊嘛。 好骄傲啊！吓，呢种人真系贱格到咧，呢即系用奴隶都难以形容。 我唔系感谢噶，我有中国籍，我系被屈，我九七之后被屈一个中国籍，我咪要感谢先。 系我 好难攞噶，大佬 好攰啊！你话我系中国人， 好难攞噶，真系。 即系去到呢个地步咧，而家啦，尤其是啦，你又从事创作啦，你好感受到即系香港呢个创作环境系几咁。 其实是很闭塞，其实是有关系的，这个大环境呢影响了，其实 很矛盾的，就是有人问我创作灵感来自哪里，你个人呢，如果你的生活是越苦，或者你越多波折，你就越多创作灵感。 喂， 正如一 个 公民在社会上一样，如果那个社会是很动荡很不安的时候，你很多创作灵感是对的。当然我都不想那个环境成日都是专灵感来自社会动荡不安的样子，但是你真系咁不安、咁动荡嘅社会嘅时候，又影响翻喂，我哋即系啲人又唔尊重创作啊，又或者唔识欣赏啲艺术嘅创作嘅时候咧，我哋仲边有心机去创作呢？系咪先？ 其实咧，讲到尾咧，创作咧系唔会冇市场嘅，因为人咁本身咧，人之所以为人，就系因为你有创意啊嘛，吓，亦都只有人先至有呢种嘅创作嘅能力，系能由即系冇变有啦，吓，或者系制造一啲新嘅嘢出嚟啦，有一个变化吓，即系将好多嘢咧，冇趣变有趣啦，冇啊变有啊，吓，或者我哋制造咁多嘢出嚟，都系靠你个人脑嘛。嗰一个人如果系唔识得创作嘅话，冇创意嘅话咧，就死嘅，冇用嘅。 而家咸鱼 系咸鱼，咁呢个功利社会锻炼出嚟嘅系机械人嚟嘅啫。啊，譬如所谓嗰啲叫做专业人士啦，律师好、医生好、工程师好、乜乜好吓，嗰啲只系一个工具。嗰啲人咧系要好创意嘅吓，搵到钱吓，呢个功利社会最最最最。最最 最荒謬的地方就是他這些人賺到錢，反而有創意的人賺不到錢。 不是，其實我不介意他們賺到錢，他們有他們那種評選制度去專業，但是只不過是創作那些呢，是我明白是很多時候很難去衡量一個人究竟有沒有創作的天分啊，或者是本事樣。現在可能最實質 的量度就是靠 like 數啦，即你看無忌分獎的 like 很多 like 數，或者很多人看，那就你叫做哇這些二線創作勁啊，好啊，正啊，喂咁樣。但很多時呢未必咁受歡迎的創作都可以是一個好的創作嚟嘅。好多時未你唔係用人嘅認同嘅 like 數嚟到去肯定㗎嘛，你嗰個歷史價值都可以好重要。所以係我同啲學生講嗰時候，有陣時啲學生都未必明嘅，唔係話唔係鬥 like， 唔係多人鍾意就叫做好嘢。 係啦，其實多人鍾意就好，呢個係亦都係市場經濟學嚟嘅，啊，即係賺得多錢嗰個就叻咁解 嚇。咁同一個被市場牽住走咯，你就唔係創作咯，係咪先？ 我就係成日覺得咧，香港我最討即係最唔中意香港個教育制度，就係訓練一啲人出嚟咧係唔敢創業作啊。即係譬如你話通識啦，而家好似通識嗰個課程好似有啲微調啦，搞到你哋最好啊，即係國民教育咁樣啦嚇。即係好似上次我聽譬如 Tiffany 啦，同埋阿米曹啊嗰啲嚇，佢哋都係有個通識而認識呢個社會。咁當然佢一定係 against 個老師先得嘅喎，先至有呢個反叛思想咧，佢哋先至扭踏破，明白佢個真相喺邊一度。 係啊。 但是我覺得可悲就是話咧，喺呢個功利框框咧成就到嘅人咧係冇創意，就因為點解咧？呢個社會係懲罰有創意嘅人， 係 懲罰一啲咧思想係活潑啊，或者係敢於挑戰權威嘅人， 係啊， 基本上唔係懲罰你添，咪淨想打壓你殺咗你咁啊！ 你如果乖乖嗱，都系嗰句，你乖乖地做一个好学生咧，就未必咁好创意嘅。 咁就死得噶啦！呢啲一个社会，如果全部呢啲人，你话唔可悲、啊， 一个套版咁样样 咯。唔系咯，唔可悲啊！所以讲到最尾，一定系要坚持我哋话咧啊！我已经唔等得噶啦，我哋系嘛？如果唔系咧，我哋香港咧，即系有生命力啊，有活力啊，有创意嘅人咧，真系越嚟越。冇生存空間。 我都睇住有啲咧，好有創意嘅人咧，佢哋係被呢個社會嘅煎熬而放棄咗。 係啊，係啊，呢個人又真係好可悲啊！真係放棄咗自己嘅人生咁樣嚇，甚至乎離開香港啦。 係啊， 咁我覺得係好可惜啦嚇，所以我就話建國好重要啦。 係建國啦。 建国就好重要啦，我哋而家唯一嘅出路咧就系、是、 香港建国， 系啦，一定要建国。建国嘅意思其实就系将呢啲咁嘅旧嘅制度啊、旧嘅建制派啊，将佢清除吓，唔、系做唔到嘅，一定得嘅。问题就系、是、大家嗰个力量啦，啲支持嘅人有几多啦，同埋有创意嘅人有几多？我觉得我哋 My Radio 同埋月都真系好多有创意嘅人，都系充满希望嘅。 系， 我要话俾你听， 唔好唔灰，我哋仲有希望。 我系好有希望嘅，同埋咧，我再讲咧，即系我所认识嘅我，譬如我请嘉宾你咧，令我最开心咧就系听到陈文宏，佢好乐观。你知啦，郭思华好乐观，你哋咪应该个个都乐观。 郭思华乐观啊，真系乐观啊，大佬，真系 系啦，所以我哋。向住呢个方向行， 好， 一定成功嘅， 系一定成功。 O、okay, K， 好啦，时间到啦，多谢大家， 拜拜。啊，呢餐真系好满足啊，好开心啊， 系有味啊，都觉得。 不如我哋埋单啦， 好啊， 好，伙计，唔该。 先生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我想问咧，呢餐几钱啊？ 哦，我哋呢度系自选费用嚟嘅，你觉得我哋呢餐值几钱就俾几多钱啦、啊。 哇，有啲咁著數嘅嘢啊！咁不如我呢餐全部加埋俾一蚊啦，好唔好啊？ 當然可以啦，先生。如果你覺得呢餐值一蚊嘅話，咪俾一蚊咯。 我都係唔好改俾一蚊，我改變主意。我覺得呢餐咧，我覺得值零蚊，不如俾零蚊啦。 一唔得啦，咁咪即系唔俾錢。 當然可以啦，如果你覺得呢餐值零蚊嘅話，咪俾零蚊咯。 但佢話可以㗎，我而家又窮，我又冇乜錢喺身，咁我就俾零蚊咧。 喂，淨係呢個哥哥仔都唔止零蚊啦。你諗下，人哋樣樣都要錢，燈油火蠟又要錢，食物成本又要錢，侍應又要錢，廚師又要錢，裝修又要錢，清潔都要錢㗎。你咁樣咪即係人哋做蝕本生意，咁唔得㗎喎，好快執笠。